伤也不会再难过。我转转转转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。我看看看看透了你说的谎，却斩不断情丝纠缠。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，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。 我总好